来看看周五的天气状况。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6度。那么今天大家抬头望望天，依然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极好，风力也明显减弱了，不像昨天啊，感觉稍微瘦一点的人就要被刮倒了 啊。是这样吗？ 哎， 我完全没有感觉。 稍微瘦一点的人就容易被刮倒啊。 是， 昨天的阵风差不多有5到6级。那么今天呢，风力明显减弱，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良好，但是紫外线就会比较强了，所以外出要注意采取好防晒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是偏北风2到3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5%。所以呢，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要偷偷的跟大家说，明天可能会迎来一个大降温啊。 到了周末了，要注意把那个厚衣服先翻出来了啊。 是， 今天早上的一首幸运星带给了10位朋友幸运，他们拿到了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我们来看看，第一名是刘小丽的眉毛，第二名梦回潇湘，第三名是胖小 V， 第四名飞进，第五名是大能猫。对，我没念错，大能猫。 大能猫。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夏雨，第七名麦兜 and 布兜，第八名呢是 Pumpkin，第九名是小彤彤，以及第十名李丽。来，恭喜以上的10位朋友啊。 刚刚有朋友提醒啊，说春捂秋冻啊，大家还别着急着把厚衣服加的太多，但是也别一直扛着，你知道一场秋雨一场寒，真的很容易感冒。 是的，所以呢这两天呢，这个而且还有一句话嘛，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对不对啊？ 28月乱穿衣啊，当然这指的是农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月份了。所以你在街上看到有穿羽绒啊，没有羽绒羽绒服倒不至于了，但是我觉得有穿风衣的，我就觉得还挺紧张的。但同时你也看到有穿短袖短裤的，就不禁感叹到说，你们还是年轻啊。 对，穿短袖短裤的可能是刚开学的朋友，因为他们刚刚开学而且又年轻嘛。但是呢最近呢，作为法国的中小学校刚刚开学的时候就开始用了一项禁令，那就是学校当中的手机禁令是当天开 始。法国的中小学呢跟我们很多的学校一样都是3号开学的，那么学校的手机禁令也就是在3号这天生效了。因为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竞选承诺，他就是说这中小学学生啊在学校是不能用手机的，7月份就已经在国民议会当中表决通过了。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都不可以在学校当中使用。 当然呢，法国的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当中呢，接近有90%有手机，所以呢，学校当中禁用手机的这样一个方法呢，是引起了热议。支持者呢，觉得禁令能够减少孩子们在课堂上来开小差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但是呢，鼓励呢这个孩子能够多多的参与一下这个这样一些活动。但是批评人士呢觉得这是一个公关手段啊，觉得呢禁令实施难度是非常大的。 因为学生都有手机，那么如果白天你没有把它锁起来的话，那么大家在下课之后可能就会互相来一起分享，或者说他们就会一直埋头在看着手机、看着平板电脑，而不是更多跟自己的同学还有老师去交流。所以他们就决定说，白天大家可以把手机锁在柜子里，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柜子给学生提供啊。 话很逗，白天可以锁柜子里，柜子呢柜子还没来。 柜子等等啊，柜子过一段时间就用到。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电子产品，哎呀真的对我们来讲是又爱又恨。它既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呢其实也占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精力，让我们忽视掉了周边更重要的人和事。 是，所以呢你看刚才说到的是手机，我忽然想到一个命题，就是从我拥有第一部手机到现在为止，我到底扔了多少部手机。 哎真的，我看见有新的朋友是真的一直留着，所以把自己从一开始的那个老牌的诺基亚一照现在的苹果就摆了2整排，然后拍了一张照片说这些年陪伴给我的。那除了我觉得手机，还有昨天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一个电子产品挺拉到我的回忆的， 就是 BPG 吗？ 我没有这个，真没用过。我从开始使用的时候连小灵通都没有了。 还是大哥大 大哥大用来砸核桃是吗？ 对 是宠物、就是那个、 电子宠物、啊、 对，电子宠物机，我记得当时10块钱买了一个。是巨资啊， 对， 后来好像也就真的是扔掉了，因为好像也都开不开机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你扔掉过的电子产品，就除了像手机啊，还有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子宠物，还有什么电子产品是你扔掉的。 对，所以呢你扔掉过的电子产品，今天呢把你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早安优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还是有票送出。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那一首著名的爱情转移，电话当中有这么多的通讯录，当时那部手机现在应该快扔了吧？ 留着吧，因为还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

少，早知道你几千块钱买个房子多好。 你能买个房子，我给你几千好吗？我给你十个几千。 买个厕所一平米啊。 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我觉得都集中在了一样东西上，被大家扔的特别多，那么就是 文曲 星。 哎，真的是，今天满屏都是文曲星，有没有啊？ 对，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文曲星，但我必须坦诚，我也扔过文曲星。 我也坦诚，我也确实有过一部文曲星，而且我觉得当时觉得文曲星还挺高端的感觉哈。 嗯，雨佳说随身听文曲星当年都是非常霸气的电子产品了，但后来不用了之后呢，还一直保存着，只可惜时间太久了都没有办法开机了， 对， 再加上搬家，所以就扔掉了。 你知道随身听当年其实还演变出了很多种东西，因为当时是在听磁带的时代嘛，对吧？ 嗯， 它还有这个所谓复读机。当时可以 A 到 B 这样的来回进行，就是让你不停的听那个段落哈。 对，但我的复读机基本上都被我用来听周杰伦的专辑了，然后就他把我的磁带搅在了里面。 太狠了，所以这个复读机用来听周杰伦，小霸王学习机用来打游戏机，是吧？ 太子说还扔过电子手表，包括计算器，还有录放机。这个计算器我有印象，因为当时我们那边高考的时候是允许你带计算器进去的。 对， 高考还是中考我忘记了，但是你必须是就是官方指定的那一款才行。然后那也就只是高考还是中考的时候用了一下，后来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了。 你知道我们当时有人拿计算器进考场的时候，大家正在万籁俱寂，准备凝神写这个写考卷的时候，就听了。归零一加三， 归零， 太可怕了。 归零零 零，对， 让我想到了那个《前任三》里面六六六六六六。 所以呢，这个除了刚才说到这些东西以外呢，非说高中的时候呢，2000年左右，为了听广播，肯定是为了听974嘛，对不对？买了一个德生收音机，花了200元，功能超级强大，中波短。非说高中的时候呢，2000年左右，为了听广播，肯定是为了听974嘛，对不对？买了一个德生收音机，花了200元，功能超级强大，中波短波调频全齐了，而且还能存5个台，摁哪个键就知道直接听974。但现在那个收音机不知道去哪儿了哈。 2000年花200块钱，还真的是去巨资呢。 对， 那还有多拉娜跟我们提到过 Game Boy， 你们有印象吗？就是插卡的那种。 那有印象。 哦，我老公说他跟小伙伴能打一个晚上，我觉得比现在这个吃鸡的游戏火多了。 Game Boy 当时你如果拿了一台的话，你真的是感觉你家是开矿的，你知道吧？ 家里有矿才能玩 Game Boy， 对对对对， 是吗？ 太厉害了哈！ 各位都扔过什么样的电子产品？为什么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要送给大家9月15号晚上在国土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门票。 嗯，这次演出的曲目呢，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最经典的作品，同时呢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这次的音乐会的主题是时光，就是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留给大家一段非常美好的印象和记忆啊！ 对，相信大家在现场可以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那这一次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年度资助项目，也是我们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了。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通过节目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发送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也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免费索取这一次分享会的门票。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Believe I'll die. 一个旋律和节奏，来自于 BT Express 带来的 Have Some Fun。Have Some Fun Tonight。 昨天我们听众已经帮你总结了，说郭鹏现在基本上英文歌的套路不是 Jazz 就是 Funk。 啊，对，还有那天有个人说，我就是不是他是这么说的，说不是 Funk 就是 Disco。 啊，对。 然后说呢，每次都是复古的感觉，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除了我们要推荐最新的流行单曲以外，今天其实也有啊， 就也是给大家把节奏带起来啊，包括在早间的时候啊，包括温冰说，哎，这节奏太带感了好吗，忍不住在车上跟着一起摇摆起来了。 是， 摇摆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给我们，我们这个票啊想送给各位。 对，是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非常简单了，说说你扔掉的电子产品是为什么。刚才这首歌曲如果放在之前扔掉的这个电子产品之中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放在一个所谓的这种复读机或者是录音机当中了哈。 很多朋友也提到了之前自己扔过的 MP3 MP4， 说买了其实没多久就有智能手机了，所以后来也就不用了。 Rainbow 说，后来光荣的被智能手机取代了以后，我就毫不犹豫地扔掉了我的 MP4。 是，于伟说，现在我还有一鞋盒光盘呢，光盘这个东西 但其实我们现在还也在用啊。 对，我们是在用的，但我后来惊奇的发现，就当我新买了 Mac 以后，它已经没有光驱了，我才发现说好像这个东西就真的没有什么生存之道了，就你还得专门再接外置的光驱， 要抛掉的感觉了哈。于伟说 DVD 机呢应该是伴随着闺女童年的东西不断的这个播放的，是比如说花园宝宝呀、葫芦娃呀，再大点就是家有儿女一到四是天天都在看哈。 嗯，还有上影提到了导航仪，今天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之前的时候专门买过，现在手机就可以直接导航了。 嗯， 还有敏捷的杰问我们说，手电筒算吗？合着您是本山大叔那边的是吧？ 手电筒， 家里只有一样家用电器，手电筒。 手电筒啊，但我觉得手电筒其实还挺实用的，就是你在家放一个，有的时候你手机也未必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那个所谓的手电筒功能啊。 哎，你会发现所有被我们扔掉的这些电子产品，好像几乎都是被手机终结掉的。 嗯， 就因为有了手机以后呢，现在大家基本上就不用那些东西了。 合集的感觉哈。 嗯，但是大家现在习惯了都通过手机来看一些剧集啊，就 MP4 也慢慢的退出舞台了。 嗯， 那么在你的手机当中呢，最近有没有在关注《纸牌屋》呢？因为Netflix 公司最近也是曝光了《纸牌屋》第六季的一段25秒的预告片，来正式告诉观众，在新一季当中，大家很喜欢的 Flag 死去了。 哎呀，太可怕了！所以呢，在画面当中呢，当上了总统的 Claire Underwood。是站在了 Frank 的墓前，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也就是说他的当时的老婆是变成了这一季新的这个总统了，对不对哈？ 就其实前几季一直有铺梗啊，但是没有想到真的美剧就很敢写。就一般的时候你看一些偶像剧，他们虐主角虐的死去活来，哎呀放心啦，一定不会死，主角死了之后演什么。 是， 可是美剧的编剧真的脑洞新奇，没关系，主角死掉了之后再帮你塑造一个新的主角。 我感觉是马上准备要向这个权力的游戏去靠拢了，反正每季先死一个主角再说。接下来我们的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克勤的《纸牌屋》，也是根据当时《纸牌屋》的故事来写就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看。 可记得找到他，你曾如何地放松，如今的危机中要是绵羊学懂珍惜，那牧童总能包容他掀起那份痛。从前你俩为什么执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努力保卫同林了，要是害怕半路坠毁，不只要分享所有美丽，爱美在一起赌上一切，难道回望这半生收到默契，忍心作废。扬起的尘土中，要是两人愿意走天塌的一秒钟，你们为何在抱拥迷失中沉错中，岁月无情或者增加了裂缝，山穷水穷冲不走那份勇。从前你俩为什么执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努力保卫年年岁岁万万妻终是尽位，可想过纸牌屋里你自愿留低，原地里再砌。手起誓，难挨的关口请你记住原委。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用想你的心情，

在黑夜像太阳的一眼。老人给孩子翻阅往昔的浮点，昨日的故事要由明天来续写。飞驰的少年穿梭消失中的街，又再回首，又映入了眼帘。干枯的秋天，寂冷的冬天，短暂的春天，长久北京的夏夜，珍珠晚风吹。夏夜带走我的疲倦，回忆的往昔接着河畔旁的街，与很多人擦肩走进灯火阑珊夜，想走向你，想走进你世界。 北京的夏夜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了，现在晚上大家出门的时候都会记着添上一件衣服了，因为早晚其实有一点凉意在了。 但是我刚才听到你的音乐早餐的时候，我在想不管再凉意的时候还是阻挡不住你去寻觅美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是那这一次开始跟大家介绍老北京的小吃十三绝了，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是驴打滚。喜欢吃驴打滚的各位啊，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冒个泡。 我还以为你说可以发送点什么东西，我就送你一碗驴打滚、啊、 发个地址过来吗？闪送过去 可以可以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扔掉的电子产品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说是我们在回忆的那些电子产品，但是每一段其实也都是有段回忆在了。 对， 我记得我当年呢在刚开始去玩游戏的时候呢 Windows 95和98的时候，当时我弟弟还比较小嘛，但是他每天看到我就是去玩游戏的时候每天拿一个软盘进去啊， 嗯， 当时他一直以为那个游戏就在那个软盘里，他就苦苦哀求我要把那个软盘给他。后来我就把这软盘给他以后，他会发现里面只有一个游戏的存档文件啊。 那应该是在哪里啊？ 其实就是游戏是在电脑上了， 而且游戏机本身上了。 对，但我刚才说到的是一种很久很久没有出现的东西，叫做软盘。 软盘， 对， 我好像有一点印象，我特别喜欢搬它上面的那个。你要上面有个金属的那个地方、 啊、对对对， 搬一下它会弹回去。 软盘看起来其实还挺高大上的，就是相对做起来还五颜六色的，挺好玩的哈。 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大家扔掉的电子产品，那么我提到了之前还挺可惜的扔掉的那个电子宠物哈。 嗯， 恩菜给我们发过来说，哎，你们俩知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拓麻鸽子，专门截图给我们，就是一个电子宠物系列，因为它的那个模式饲养的新颖系统还有可爱到没有边的外形，所以推出的之后就引发了世界性的热潮。 嗯， 当然了，大家现在应该也都只记得旅行青蛙了吧。想问一下大家的蛙儿子都怎么样了，旅行回来了。 蛙儿子好久没有看了，不知道蛙儿子有没有在饿死在你们游戏里面哈。 蛙儿子也不回来了。 是 啊，严说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代人的回忆 ，VCD 算吗？你知道其实 VCD,、 DVD 现在大家都在用，对不对？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其实用的都是 VCD。当时呢，他说记得小的时候呢，考试考双满，爸爸就说会买动画片给我看奖励。那个时候呢，觉得特别满足。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 VCD 有多厉害吗？我们国产的很多的 VCD 上面都写的超强纠错，就上面不管是拿什么刀刻一样呀，或者是划了一道痕，它都能咯吱咯吱的给你过去，你知道吧？哈。 我们家我记得是 VCD 和 DVD 一体机。 嗯。 刚刚还有朋友提到说 DVD 家庭影院，你们还有印象吗？哎，真的，我六岁的时候，我爸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斥巨资在我们家装了一套 DVD 家庭影院。嗯、自此，每到晚上，我们家就变成了院子里面叔叔阿姨夜夜笙歌的 KTV 现场。 KTV 的， 啊、对， 那还行啊，那可以。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会被称作中华小曲库？就从小受到熏陶，特别是老歌，什么邓丽君呢、啊？全部都会， 从五十年代的歌到现在的歌完全都会，是吧？ 他们天天唱啊，但现在也肯定是废弃了，就不会再用了。 嗯，但我觉得你爸爸其实非常的有才华，就是知道如果 KTV 指你们家唱的话，左邻右舍一定会来投诉，干脆就把你们所有人一起过来 KTV 就好了，是吧？ 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真的是什么热门唱什么啊，就好像最近《延禧攻略》刚刚大结局不久，那么它的主题曲《雪落下的声音》也是在网上热播，又被大家顶到了非常高的位置。 是的，比如说我们听过很多的比较好玩的这种电视影视剧的主题曲嘛，像好汉歌啊，或者是因为爱情，再到小幸运，再到凉凉这些歌曲。 哎，我觉得这些歌都有一个魔力，就是你提到名字你就会想到他该怎么唱。 是， 比如好汉歌， 大河向东流啊， 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小幸运。 你戳破了我的套路，我本来想每一个我都先念一下。 凉凉， 与你相遇好幸运，凉凉夜色为你 好幼稚啊，这两个主持人。当然呢，这些大火的歌曲都跟影视的作品有关系啊，所以呢，你会发现音乐和影视还是确实是越来越紧密的捆绑在一起了哈。 对，那最近呢，先声夺人影音合作高峰论坛也是在北京举办了。那业内人士认为，影音联动的形式已经改变了相关产业的传统创作方式。 嗯， 影视加音乐的效果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了。 我觉得确实是的，就是很多时候呢，单曲你记不住，但是影视剧的主题曲一下就会把你拖入当时的感觉当中、啊。 比如说现在这个前奏响起，我就想到了魏璎珞一个人，然后靠在自己的行宫当中对傅恒说出那句 璎珞 啊，不，璎珞对傅恒说出那句、啊、 说什么 好的 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决定，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力，累积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力。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Two bad bitches and we kissing in a wave, kissing, kissing in a wave, kissing, kissing in a wave. I need that black card in the cold to the safe, cold to the safe, cold, cold to the safe, safe. I show 'em how to network, but that Netflix and chill. What's your net, net, net worth?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And I'm down for you, down, down for you, down, down, down for you always. I got a new boy, and a nigga Trey. Kiki, do you love me? 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KB. Do you love me? 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and I'm. 各位，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 Drake 带来的这首歌曲 In My Feelings， 怎么样？有一种最新的这种怎么说呢，我如果你看了最近的中国有嘻哈之后的话，你会觉得哎 Flow 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你可能比较了解了。 嗯，你看到中国新说唱啊。 对对对对，中国新说唱。但是如果你听到这首 Drake 的 In My Feelings 之后呢，你会发现哎，说唱好像已经玩到这种程度了，对吧？ 对，就是旋律非常好听啊，就包括像整个中国新说唱节目大火了之后，到目前为止最受大家喜爱的还是 星球坠落。 哎，对，大家发送星球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静瑜的演绎了。 嗯 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听到哈，就是说唱不再像我们以前的那种就特别快啊，特别给劲儿，的那种感觉，其实也可以在非常柔美的这种旋律当中来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 对，所以呢，能够在柔美的旋律当中再配合上这种自己的一些态度，就能够成就一些歌手的这样的一些演艺生涯。比方 Drake， 一般人有一首冠单，我觉得应该可以吃几年了。像人家 Drake 现在为止呢，今年已经有三首冠单了，对不对哈？ 嗯，那接下来呢，也是在期待着他再次破纪录啊。 嗯， 中秋节马上就要来了，那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秋晚会将会在9月24号晚上8点，通过 CCTV 一、CCTV 三和 CCTV 四并机直播。那么今年的秋晚呢，将首次设置海外的分会场。 嗯，时长呢也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到150分钟，而主持人的阵容呢也扩展到9位。今年呢，央视的秋晚的主会场选在了这个山东。济宁的曲阜，另外呢，曲阜，另外呢两 曲阜， 另外呢两个海外的分会场呢，分别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这也是央视的秋晚第一次跨出国门，在海外设立分会场哈。 以前的春晚会设立分会场哈，那秋晚也有过设立分会场的这种习惯。那么今年呢，设立在了海外，这次是吉隆坡和悉尼，这也是央视秋晚第一次跨出国门。那么今年的明星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在第一批公布的名单当中就有杨坤、雷佳、尚雯婕、周笔畅、霍尊、韩雪成、方圆、宁静、周一围、闫妮、杜江、霍思燕、唐嫣、张凯丽、刘雯、王佩瑜、容祖儿、许茹芸、苏芮、孟庭苇、张卫健、赵雅芝、迪玛希、希拉等等等等等等， 太厉害了啊！所以听到这儿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今年的这个秋晚或者中秋佳节的时候，确实有好戏看了。好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坤的《月半弯》，来送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到的跟月亮有关的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 中秋就要来了，你买月饼了吗？ 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永渴望

快跑 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呢跟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旅行团的周末玩具。旅行团这支乐队我真的超喜欢，因为上次呢和他的这个主唱孔阳聊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有的乐队他平常的这种风格呢是比较逗的，但他唱的歌比较严肃。比如说我说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BZNZ 啊，那支乐队 南征北战， 对，南征北战，对。但是呢旅行团这支乐队呢，就是他们平常生活也还挺文艺的，然后呢唱的歌曲我觉得也是能戳中现在在陌生的大都市当中滚滚洪流当中的那些年轻人们哈， 轻松愉快，同样发人深思。周末玩具，那么你曾经玩过什么样的玩具？是一个电子产品后来又被扔掉了呢？这也是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嗯， 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扔掉的电子产品。因为氧气共存网给我们提到了 PSP， 没有人提到吗？ 哇， 我记得当时是去中关村买的，天天在家玩，后来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 我跟你说，当你觉得那么回事的时候，是这个确实也准备要被淘汰了。但是 PSP 确实是承包了我大概过去10年的回忆吧，就是有段时间我天天晚上在家睡觉之前都要玩一把。现在看来，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画面呢，确实可能跟不上最新的时代了。但是总体来说，可玩性我觉得还是挺高的啊。 嗯，可能男生对于这个 PSP 会有特殊的情分在。 嗯、 那么安妮优塔也提到了说黑胶，我家还有一个黑胶唱机，再加上收音机、卡拉 OK 一体机， 嗯， 差点扔了，后来被我救回来了。 我跟你说啊，就是比如说你的收音机，如果当时或者是卡拉 OK 一体机这个如果扔掉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可惜。但是黑胶最近真的有覆巢之势哈、啊，很多人都是在购买黑胶的唱盘或者唱片，营造一种比较复古的或者比较有优雅的氛围。另外就是黑胶唱片，它的这种音质的还原度确实还是非常高的哈、 啊。对，那么提到了被大家扔掉的电子产品啊，我来说几个关键词，看看能不能够激起大家的一些回忆。 比如说 彩屏。和弦机卡分离， 彩屏和弦机卡分离， 这就是以前的手机的那个最早的时候吸引你哈。 啊， 我们这是彩屏手机，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32什么什么的和弦铃声，还有就是机卡分离。 你说的是小灵通吧？好像不是手机。 是，到后来上了大学去外地就用不了了，因为小灵通基本上也就相当于一个固定电话的内容，只能在本地使用。 小灵通其实我觉得才是真正的移动电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灵通一定要移动的打， 移动， 因为它如果固定在一个地方，经常会信号不好 ， 所以一定要移动的打起来、啊， 要挪起来啊。 是 啊，这是被大家扔掉的电子产品，都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嗯。 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还有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门票要送给各位。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金池。近日呢是推出他的新专辑《我和我》省略号这张专辑哈，这张专辑呢是金池时隔3年之后的最新力作，也是金池完成了自我更新顺势而为的一张作品。嗯， 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啊，我和我，那么封面呢它也是用镜面折射多个自己的这种方式来造成一种我和我的影子好像在对话的意象、 嗯、 也完成了一体两面的专题的整体概念， 是 我和我。 对，这张专辑当中呢有11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首，名字叫做各得其所，来听听看。 如今不愿不

You've got to take what you've got. Even when your life is in knots, you take aim, take your sho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rewrite the plot. You've got to take what you got. You'd always say that one of these days you'd get out of Northampton town. No, you wouldn't stick around. Never knew what I wanted before. Now I'm even more unsure. You can't move on if you're still in the past. You've got to take what you got. Even when your life is in knots, you take sometimes you've gotta rewrite the plot. You've gotta take what you got. Everybody's telling me what I need to be. Change with the times, move to London town, or live out a legacy. Well, maybe this time I'd take a chance. If you're on the wrong road, turn back. So you'll help me out. Thank you, Harry. 2, 3, you've got to take what you got. Even when your life is in knots, you take aim, take your shot. Sometimes you gotta rewrite the plot. You gotta take what you got. You gotta take what. 信用卡今晚消费满额赠送最高20倍积分活动重磅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个自然月每位持卡人今晚消费累计达10000元人民币，可获赠10万积分；累计达30000元，可获赠50万积分；累计达50000元，可获赠100万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新客户今晚首刷10%返现等精彩跨境活动，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参加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音乐剧啊，《长靴皇后》马上要上演，大家可以去北京天桥剧场去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第二季已经更名了，更名叫《我就是演员》啊。 这真的就是又给了逼死主持人系列又一个、《演员的诞生》，我就是演员。那么明天开始就会在浙江卫视开播了。在这一季节目当中呢，导师从上一季的章子怡、刘烨还有宋丹丹变成了章子怡、徐峥和吴秀波，那么演员的推荐人呢依然是张国立。那这一次他将化身表演炼金师，来为演员打造一个闪耀的舞台。 是第一期节目当中呢，导演陈凯歌将作为首发大导演来现场助力，演员徐娇以及胡先煦、左小青、任素汐以及杜淳、宋阳也将以《卧虎藏龙》、《军师联盟》以及《1942》的三组作品激烈的争夺与导师去切磋演技的机会。那么这一次感觉好像会更加的有实力，或者是有竞争力，包括徐峥的引入，我觉得会让这档节目变得欢声笑语多一点哈。 那么在第一期节目当中，我更期待的就是任素汐了。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幻乐之城》当中，她的表现就非常的惊艳。那在这一次《我就是演员》当中，也很期待她作为演员的表现。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对对，我输的心服口服。对对对对，所以今天要靠萧亚轩的速配程度扳回一城啊！ 就是要比土的话，还是比不过我、 哎。这么洋气的速配程度之后，来配上一碗呼市话版的阴天。但以后呢，在每周四我们都会举行这个红蓝歌曲 battle 大战，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我跟郭鹏。 对，就是你看日本的这个红白歌会，一年才举办一次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红蓝 PK 大战每周都会来一次。 哎呦，我们好像红白歌会你上升的有点高啊！但马上要到中秋了，除了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像中秋假期的这一个央视的晚会之外呢，还有9月22号中秋假期将上映 3D 动画电影《大闹西游》。嗯，最近他们也是发布了终极海报和预告片。 对，那终极海报当中呢，只有孙大圣和小蓝猴孙武元的影像，而本片呢，讲述的是这个玩具猴孙武元呢，因为拿不出金箍棒而备受嘲笑的这样一个故事啊。嗯。 那么一次偶然的机会啊，他进入到真正的西游世界当中，遇到了自己的偶像孙悟空，孙武元遇到了孙悟空，那么他想要借出这个金箍棒来证明自己啊。那孙悟空则为了理解唐僧所说的为师之道，两个人就开启了一段师徒之旅。嗯，感觉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一种故事梗概了。 是师父，师父，嗯， 师父我受不了啦。 对，哎，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怎么突然又转成了猪八戒？ 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戴荃的这首歌曲。我觉得戴荃唱悟空真的非常的形象，他自己长得还挺像悟空的哈。 嗯，就包括之前的时候在综艺节目里，这首歌曲突然被大家所熟悉了以后呢，他的这首悟空就成为了孙悟空，我们孙大圣的一个代言的主题曲了。 嗯，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戴荃的悟空。 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归人为师，生死无关。三门俗世真假界。尘缘三聚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地球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ve been running from the pain, trying not to feel the same, but it's a shame that we miss again. See my confidence shaking and my heart is feeling vacant, so you try to fill it in. You said Cash Cash and Sophia Reyes 带来的 How to Love，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能够听得出来是一首 mix 的作品，而且呢，整个的舞曲的感觉还是比较充分和强烈的。 嗯，听到了这样甜美的女声呢，配合着这首歌曲作为 BGM， 想到了当年我在上学的时候狂追 Gossip Girl 的日子。 嗯，绯闻女孩的日子，我觉得当时应该是很多女生都会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吧。 对，就是 Queen B Blair， 然后和 Serena 他们两个啊，这个纠缠的故事真的是伴随着我整个的中学生涯。 是。 到最后整个他们大结局就是说再也不会再更新这一季，就是最终季的时候，我记得好多同学还都挺难过的，又把第一季重新翻出来。 是。 说实话，很多的时尚审美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的女孩子。 嗯，所以你们现在还挺时尚的。 你看看我们这个时尚审美啊， 还挺时尚的， 还挺时尚的。 不能说的太多 了。看了我一眼，大早上起来要求我时尚啥呀？这是。 但是我跟你说啊，爱奇艺马上要翻拍这部剧了，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有点毁了原来那种感觉呢，还是有可能能够再促进一下你？ 哎，有点害怕，但是还挺期待的，因为其实这部剧距离第一集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既怕他们选角的问题，比如说再爆出一些因为现在的这个热播剧嘛，都会结合很多的商业合作。 再会出现什么端木带我去了美特斯邦威这种台词出现在 Gossip Girl 当中，我觉得整个就是要毁三观了。 或者爱情公寓直接去探墓。 对，那这一次的 Gossip Girl 其实可能大家对于原著粉来说更关注的就是说如何选角。就目前在脑海当中捋了一下，就是现在国内的女演员当中好像非常适合这个 Blair 气质的跟适合 Serena 气质的好像真的还不是很好挑。 对，那所以呢，哎，你怎么感觉刚才是选角导演上身的感觉？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挺适合的，所以导演要不要了解一下？ 你挺适合的吗？因为你审美 是太大了， 因为你审美是因为他塑造的。 是，那其实这个项目呢，是之前指导过《你好，旧时光》的导演邓科来指导的，主演的阵容暂时还没有公布。那原版剧目呢，比较熟悉的朋友当然很了解了，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就是一群住在曼哈顿的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的生活，并且呢，讲述了两大女主 Serena 以及 Blair 为主展开的系列的校园风云人物的这样一种故事了啊。 对，那原著的剧情是比较狗血一些了，但生活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就是这么的狗血。 对， 所以其实在看着他们成长的时候也回顾着自己的成长故事。 是，那如果是他们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扔掉什么样的一些电子产品？ 他们应该是随用随扔吧。 就是， 人家可是曼哈顿上流富家子弟。好吗， 最新的这个就是 Apple 的最新的手机应该要给我来一打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什么什么贵扔什么。 对，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是说说你扔掉的电子产品，大家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多还是有点回忆在了啊。 对，但是像严小乖的这个答案啊，请问你是打算要去一下 Gossip Girl 吗？他说 Apple Watch， 我是首发加了1000块买的，现在呢他就跟死尸一样躺在我的桌子上，反正我也不知道拿它干什么。 哦，那还好，我还以为你扔掉了，那就太厉害了哈。 就不用，其实也跟扔掉没什么区别啊。还有加勒比樱桃跟我们说录像机算吗？你居然有录像机啊，在那个年代。 我家也有，而且呢我当年用录像机录过很多动画片，比如说当时的这个黑猫警长，当时的葫芦兄弟，以及当时的这个就是猫 动画片 猫和老鼠，你知道 翻录吗？ 对，翻录动画片啊。 我印象当中我姑父好像有一个这个录像机。 我怎么成你姑父的人？ 对，我亲姑父啊。 对啊， 就除了什么叫对啊，说的跟你真跟我姑父似的。他除了录我小时候跳舞啊玩的一些画面什么之类的，他的这个录像机的最大的功能就是在朋友们结婚的时候去帮人家做婚礼摄像。因为当时没有专门的就是说婚礼摄像跟拍的服务，就谁家有录像机， 是是是， 哎帮忙来跟着录两段啊， 那还挺好玩的哈。 但是现在肯定也都扔掉了。 是的，起司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我应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跟大家说，小霸王起来我唰。 好有年代感啊， 是吧哈。 还有步步高 啊，步步时间自由空啊，是那个吗？ 好暴露年龄。今天也跟大家来回顾了一下各位扔掉的电子产品，可能电子产品扔掉了，跟随着那段回忆却隽永地记在了你的脑海当中。那么今天通过回顾呢，也帮大家来想一想自己童年欢乐的旧时光。 是，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些啊这个用过的电子产品呢，还是毕竟陪伴你走过了人生的一段旅途，所以呢看到它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到自己那段时间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啊。 想起我22岁的时候扔过什么电子产品呢？ 没想起来。 应该是把那部诺基亚手机扔掉了吧。 22岁的感觉是非常空白的哈。 这两天呢天气非常好，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那也提醒大家明天的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大家早晚出行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防止感冒。 但是不管怎么说，周末还是如期的到来了，所以请大家在周末要一定要保有非常美丽的好心情。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祝你呢周末快乐。稍后呢请继续锁定我们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我们下周再见吧各位。 下周见，周末快乐。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把今年农历4月的跑马马是啊刚摔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会向往能